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好，聽個短 break 翻嚟咧，我哋咪後咧同 Lulu 咧，即刻用一個鐵板神算嘅。依度咧，我揸住一手咧，依度係 total 係40万嘅伊朗嘅貨幣嘅，即係叫做 real， 就等於港紙幾多錢呢？依度 80万。 哦，我哋足夠應該我哋食嘅 lunch 80万可以食嘅 lunch， 依度已經有40万嚇，即係好犀利。即係原來發覺咧，伊朗嘅貨幣咧，原來嗰個數額就好大，所以佢哋可能個 inflation 都 好係啊，好犀利， 好犀利㗎。 我去嗰陣時，每一美金係可以換到39,800元的 real 咯，所以我換100元美金咧，佢俾几百万我，我係要不停咁樣 check 完再 check， 我因為少一個零又係少好多錢噶嘛，係啊，咁我就要 check 好多次咯，尤其是初到步嗰陣時，依啲係用計數機我都會驚錯。 同埋頭先我都同阿 Lulu 講，我成日講我哋一卡通行咧，即係咪可以世界通行咧？頭先你講過其實唔得嘅， 係啦， 點解咧？ 因為喺伊朗，因為佢哋受到美國制裁嘅關係咧，咁 Visa、Master、Even 係銀聯咧，大部分嘅地方喺伊朗都係唔通行嘅，佢哋係唔收依啲卡嘅，咁所以係基本上係一個 cash 嘅國家咯。咁 cash is king， 係啦，咁你就真係帶过百万嘅港嘅 real 周街走嘅， 即可能要攞住个 gap 入边，通常讲晒冷里边，可能几百万啦，唔好去啦， 系 啊，食餐饭都要40万啦嘛，你 系啊， 咁你可能买件买少少嘢，咁可能已经几百万啦，真系， 系啊， 算系做百万富翁系唔难噶， 系啦，不过有样嘢就系我开始见到有一啲专一啲市集啦，专门卖波斯地毡嗰啲咧，因为嗰个价值比较贵，即系可能過萬元咁樣，佢哋咧就會喺海外有一啲 partner， 咁譬如佢哋喺歐洲有個拍檔咁樣，就可以代收錢嘅，咁你就可以用你嘅方法過錢，即係可以俾 Visa 或者 Master 嘅，咁但其實你佢都只不過係因為佢喺海外有 partner 幫你入數咯，係啦，咁你。即如果你想住买波斯地毡啊，一啲贵价嘅嘢，其实都唔系话完全唔可以用卡嘅。系啦，咁你可以带定去，系带定去都可以。 好，咁继续睇翻，我知 Lulu 预备咗好多靓相。好，咁呢啲咧就解释啦，呢就系佢哋波斯嘅 numeric。 系啦，因为咧佢哋好多时候都唔系写阿拉伯数字啊，佢哋系写波斯文嘅。咁所以啱啱到步嘅时候咧，大家最好就记住咗零至九。 零系一点，一系一栋。 系啦，之后嗰啲系啦。 我中意五啊，系个 心 灵导致。 系啦，呢个最易记。 原来系五啊。 最易记啦，系啦。咁呢个就唔会咁容易俾人揾笨啦。 哇，呢个好得意啊！记住啊，大家记住五 系啦， 就系心心导致。 都系写波斯文嘅数字。 好，呢个就系佢哋嘅 numeric 嘅，记住啦。好，咁呢个就系佢哋嘅。 头先讲到。 個兑換， 兑換 US 美金，跟住 Euro 同埋依個嘅British 英磅， 英磅個 Palms 嗰個兑換嘅匯價咁樣， 其實都歐咗噶啦，因為佢話35,000多兑一美金，我去嗰陣時已經要39,800。是啊，所以这个都已经是不 update 的了。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需要去的时候，可能去当地的即兑换店银行，就看最 update 的 currency 的汇率这样。OK， 见到了。我们下一张，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是其中一间博物馆，即他们又是跟很多发展中国屋。對上一次去越南都是這樣的，他們有分遊客價和本地人價，你看到譬如我們去參觀某一些景點就15万 real 啊，是啦，8万這樣啦，是啦，個入場費，那你們看回下一張呢，其實他們當地人是比很便宜的， 哦，真不公平啦，這個就是蛇仔文啦， 蛇仔文， 蛇仔文呢，一些數字呢，是啦，我覺得5就是可能是有啲心形倒轉係五啦， 只係50,000，係啦，但係我哋就俾10多万，係幾倍嘅差 異，即係擺明就係食依個外國遊客水嘅。因為先有見人嗰個版面裏面有英文嘅，咁擺明就俾外國人睇啦。咁呢個就係波斯文嘅，咁你見到啲字都少啲啦，個數字 啲零頭都少啲， 冇辦法，一定要賺我哋生意，國家要生存為生，因為佢俾個其他國家孤立，所以佢好靠旅遊業裏面能夠幫到國家。好，我哋睇睇下一張相啊。 好，呢度系佢哋嘅地铁啦，系咪咧？ 系啦，应该就净系得 Tehran， 即系德克兰先至有地铁嘅。以我即系到今时今日为止，咁你见到，因为咧有个禁忌嘅少少，就系因为当地嘅女人就未必咁中意俾你隨便拍的，所以我都是遠距離咁樣影，係啦。咁你見到其實都是以黑色為主嘅，即係嗰度嘅女人， 即係佢主要有曬頭巾同埋包曬身體。你見到手唔外露啦，腳唔外露啦，你會見到個面。但係離遠你見到一隻黑色嘅，黑色嘅物體喺嗰個車廂面。但會男女需唔需要分開車廂坐咧？ 佢哋有你女人都可以同男人一齊企一齊坐嘅。咁、 okay. 但係佢哋有女性專用車廂，係啦。咁我就男女嘅有坐過，女嘅有坐過。咁冇乜所謂， 即係冇啲好 strict 嘅，即係男女要分開坐嘅車廂就冇嘅。 有一個就係女性專用，就淨係女人先至喺喺一卡車嘅頭尾。 有少少似香港嘅地鐵嘅，不過寧願睇見到黑掹掹嘅人，知道又唔係香港。係 啦 ，OK， 呢度就係唯一喺伊朗嘅首都就會有地鐵嘅。OK， 我哋睇下一張相下。好。 係啦，呢個就係其實係喺嗰個美國，即係。美國駐伊朗領事館就是之前在他們那個大革命呢，就是有一班學生就是掳走了他們美國，就是美國駐伊朗領事館那些作為人質，是啦，就是曾經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啦，那就都拍成了電影叫《Argo》的，那我就在那個，是啦，是啦，那就是 搶救人質，就是這裡， 是啦，是啦，那就在那個外面那裡拍咯，那就，即是我，因為我就不是很想經常拍當地的女性，那就是啦，他們很 typical 的，都是會這樣穿的。 哇，這個就包的位置，就像你說啦，見到塊面的面容但是由头开始身啦、脚啦，佢都黑色啦，就鞋咧黑色咧，基本上就真系全黑噶。 系啦系啦， 其实你睇唔到佢个身材，但可能你里边有机会着上名牌服装都唔出奇噶。 睇唔到， 咁呢就好 typical 佢哋伊朗嘅女性嘅衣着嚟嘅。 都系，佢哋可能就呢啲就可能比较保守啲。我都有见过一啲系好西化嘅，但系就未系 majority， 我觉得。系啦。 好，我哋落下一张相先。啊，呢啲就系佢哋嘅爱小女孩啦，呢啲就 系、是。系啦。 终于见到啲 color。粉红色的小粉红看到 是啊，其实他们就不是很害怕，即是那些女仔可能他们还小啊，他们就不是很怕镜头的，他们即是听回就是他们大概九岁到开始就需要戴 hijab 的了， 九岁开始 是啊，有些甚至乎更加年纪轻的都家人都已经要他们戴，是啊，那视乎他们家人怎 么这些小女孩应该是一些校服来的，我见他们上学可能途中里面跟他们，还有我很喜欢他们的笑容很天真很懒漫很可爱，看到他们好得意 cute 啊！好，依班就係啲同學仔啦， 係啦，都係佢哋嗰個應該係參觀啊。 我去過清真寺嘅啫，去一啲嘅廟宇裏邊做啲參觀啦。哦，咁佢哋點上著啲粉紅色啦，相對就會比較小朋友可愛啲 kawaii 嘅。咁可能個老師著黑色嘅袍仔喺後邊睇住佢哋啊嘛。好似而家小朋友去 field trip 咁樣，老師帶住佢哋出去參觀咁樣。 係啦。 OK， 所以其實嗰邊女性接受教育都 OK 嘅喎，唔係話無才便是德，佢哋都係可以接受一般嘅教育嘅。 係啊係啊，我又冇聽到話。他们不可以，而且我遇到很多都是高学历的女孩子、是啊是啊、 我记得以前我大学时候我跟班读数和读化学的同学很多有几个都是伊朗来，他们的电脑、对于化学是超级无敌的、我们还在那里辛苦读的时候，他们的数理化和对于 mechanic 是挺 OK 的、OK， 我们看下一张照片、这个就是我们 e-poster、就看到一位美女了，这个就不是这个伊朗美女就是香港美女包括整个种的样子了，我美女在哪里 这个是其中一个他们叫做 Holy Shrine， 就是一个撞了里面一些、叫做撞了一个 精神领袖，会不会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我看到好像高美尼的张相、哦、 他们成日这个通街都是、 啊、就是好像人家北韩的一定要见到金正日， 一定要见到这两个最高领袖的样子、哦 okay、这个就是撞了他们其中一个圣人这样的一个地方、通常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会要包得这么陷呢，就是因为通常去到一些、重要的宗教场所呢，他都会借给你的、 哦、 他会借给你要你粒住， 这个不是你自己私伙的， 不是的，不是的， 这个去到那干不干净呢， 不要问了， 是不要问了， 是 大了他叫你问这件事就已经被人 不要想了， 不要想了，带了他先第一时间 OK 给你粒住，你就更加凭你初时戴那个的头巾会更加的 coverage 会更加高， 是的是的，那就发觉原来我粒了之后呢是比较难走动的，是的，即是好像粒了件浴袍啊，我唔识， 因为只脚唔可以好大嘅大幅度行到嘛，所以影响 咁跌咯， 影响咗你嗰个步姿咁样嘅。 系啊系啊， 呢个颜色都见到唔系黑色喎。 是我本身想要黑色的，但应该被人哋攞晒，咁就剩翻一个有少少似嗰啲肉料咁。 系咯系咯，我见到个 curtain， 你做乜攞住个 curtain？ 但系同后面嗰个教嗰、那个圆拱形咧，少少 echo 喎、嗯，有少少似瓷砖咁样。我话点解你用瓷砖嘅色做你个围巾都几靓？咁呢个就系佢哋一个大一个嘅架，一个 temple 嘅出边影张相。 系啦系啦，咁、嗯、其实去到伊朗咧好。多嘅一啲即係譬如話好靚嘅景點咧，其實都係佢哋每一日都做緊朝拜嘅一啲宗教場所嚟嘅、嗯，因為佢哋即係政教合一啊嘛，嗯、即係咁多年嚟好多一啲我哋覺得好靚啊清真寺啊，其實就係佢哋每一日都做緊朝拜嘅咯。 嗯，係啊。好、哦，我哋落下一張相睇下先。 嗯。 好、哦，終於見翻你真係依個伊朗美女啦！伊朗美女喺左右，咩中間？係依啲係你嘅遇到嘅朋友？ 冇啊，其實係佢哋話，因為咧佢哋好得意嘅，佢哋比較少見到遊客，咁、 嗯、 所以咧佢哋會覺得好好奇，尤其是即係亞洲人嘅面孔特別少啦，咁、嗯、所以佢哋會問、哎、可唔可以影張相啊？甚至乎會邀請。 變咗你變咗做一個特別嘅景點啦，唔係影佢哋，係佢影翻你轉頭。 係啦係啦，可唔可以同我影張合照啊？咁樣咁我哋就我冇乜所謂，我一個人啊嘛。 他们跟你说英语是不是 Simple English?、 嗯、他们这几个是完全不懂说英文的。 哦、他们可能用波斯语你们用手语来沟通，所以不需要用语言都可以沟通到。因为 picture, 是的。 我看到个女士鼻哥中为什么他做了个手术，为什么鼻子有个贴呢？ 这个是比较得意的，原来即不说不知道，原来伊朗是很多人都会整容的。 是我们除了这个的。南韓之外，原來整容國之外就去伊朗。 伊朗是很多女仔會整容，其實我不知道，因為我覺得波斯女仔梗係靚女。係 啊，佢哋個鼻哥好深，眼好好深啊，鼻好高，個頸骨亦都好靚。咁、嗯、原來佢哋都興樣嘢。 原來佢哋咧，我有即係識到當地嘅啲伊朗女仔啦，佢哋咧係會嫌自己個鼻咧太大啊。 是即收回鼻翼， 是啦，就希望咧缩细啲嗰个鼻，佢哋会竟然觉得我个鼻，哇，你个鼻好细啊，好靓啊，佢 你整个 Michael Jackson 鼻出嚟 系咪啊？ 嗱，我 compare 啦，呢个原装 natural 嘅 Lulu 左右就呢个波斯美女，你觉得自然好啲系咪啊？ 但是呢他們呢就會很喜歡，即是譬如做完這些整容手術他們是完全不介意被人知道他們整容的， 即是將那個 bandage 即展示出來，我整完個鼻子了， 是的是的， 留意一下我之前之後的變化。 是的，但是呢我又發覺有些其實應該是沒有整的。 喂，你左邊你旁邊那個都 OK 漂亮的，戴著太陽眼鏡那個潮潮地的、哦、即鼻哥很深，我不知道鼻影還是 natural 都、 哦、他們化妝都比較濃妝的、因為我有問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全身都被人 cover 咗，淨係得個樣可以 sell 嘅。 所以就要喺個面裏邊。 係啦，所以 加多啲 color。 係啦，係啦，嚟到去、哦、即係令到自己更加 sharp。 我見到一位左邊可能年紀大啲，可能個母親啦。咁另外嗰幾個就代表年輕呢啲嘅，即係伊朗嘅女士。你見到佢哋都潮喎，打個將個墨鏡擺喺頭頂喎。係啊， 係啊，即係除咗佢哋黑色之外，其實佢哋都係。即系同其他人 希望寻求喺个唔同地方里边都有啲女性中意贪靓啊，即系面都可以整下。咁你又中意整容都原来伊朗 OK 嘅。 佢哋系好想俾人知道，因为原来咧佢哋系因为整容系好贵嘅，佢哋想俾人知道佢哋有钱整容系啦。 哇，咁佢哋真系去是去韩国。 跟住我同佢哋讲话，香港人如果整容嘅话，佢哋唔想俾人知，要匿埋喺屋企几个礼拜噶嘛。 呢、這个就系伊朗个文化，原来整容系一件好值得去。即係俾人知道的事嚟嘅，唔係覺得一件啊，好要好唔好意思啊咁樣，都代表一個象徵，由富貴。好，依張係咩 poster 咧 ？Low imprisonment。 係啦，咁其實依度咧，佢就係講即係形容話，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啊，中東國家嘅女仔好慘啊，成日都要笠住個頭紗咁樣。咁佢哋就我去到其中一個地方咧，咁佢就有個 poster 就話，其實我哋咧就視女人咧就為一個即係。旁裡面的珍珠要好好保護，所以呢這些這樣的 hijab 這些東西呢就不應該視為一個 imprisonment， 其實是一個 protection 來的、樣我那時候先拍了照片、但是我再之後又遇到當地人呢，他們都有說其實戴頭巾有什麼不好呢、樣，但是我當時就有一點薄嘴的，我說其實是關乎到選擇的問題、因為如果當你的法律裡面是 女性是冇得揀的話，咁我就覺得是一個問題。咁、當然我冇再跟佢爭論落去，依、這個都是大家長久以嚟都會 係啊， 即係討論。 因為 依 個頭巾的問題，我想是全球很多相信依個嘅 religious 咧，都佢哋就算冇話係自己國家，佢哋可能在美國咧都很大爭議。究竟戴頭巾唔戴頭巾咧？參加體育運動裏邊有很多選手本身佢哋嘅宗教原因，佢哋要戴頭巾。咁、但係又會俾人視為佢哋係 ISIS 啊，或者一啲嘅 terrorist 啊嘛。咁所以其實依段時間好多嘅爭拗啊，同埋基本上又講到女權啦， 嚇、 究竟有冇得揀咧？嗱、譬如我哋女性嚟講，你都話啦，著住嗰件頭巾行亦都麻煩啦，因為個暴利就有個掣肘啦，又成揸住嗰個嘢，因為驚佢跌啦。咁你搞到女性冇咗個自由。咁成日講我哋男女要平等，平等唔係話男要做乜要做乜嘢，我哋有個 choice 嘛，我哋有個自由選擇我哋嘅衣著、我哋嘅説話、我哋嘅衣服。咁但係正正佢哋就覺得唔係、你著咗有咩問題咧？嗱，我哋恆久以來都係著一樣嘢嚟保護啦。咁所以依個都係。一啲我哋兩個唔同嘅文化上邊嗰個嘅差異啦，但係都要尊重嘅。 係啊，所以我就冇特別講， 冇得去拗，因為講真，佢哋依個係長史以來留落嚟嘅。咁問題就我哋去到唯有都要去尊重佢哋嘅做法啦。咁但係我哋應該都有一啲嘅唔同嘅睇法嘅。可能我哋做記者更加有好多依啲嘅疑問。 係啊係，我有了解過佢哋點解嘅，咁就係因為寫咗喺《古蘭經》裡面。 哦， 咁所以係咯，咁因為佢哋係視《古蘭經》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典籍， Holy Bible 成 嘅，係啦，咁就冇同佢哋爭論啦。 不過我哋有自己睇法，或者同我哋 share 翻我哋睇法都 OK 嘅。好，我哋睇睇下一張相先。 我依個就係即係當地嘅女性咁樣啦。 係。好啊，我哋再落啦。 哇，好可愛，好可愛啊！ 小面係咪專登？ 係啊，即係波斯美女，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個對眼 bling bling 咁樣，就好 typical。 啲眼神好童真，好波斯美，咁大個一個真係好漂亮。但佢哋開始，因為太細啦，就冇需要著任何嘅服裝嘅，佢哋著翻佢哋自己 B B 兒童嘅衣服得噶啦。佢哋幾歲開始要戴頭巾？九歲。 講就話九歲。 九歲。 嗯， 你見到個小朋友好可愛啊！我哋隻眼真係大到， 係啊！ 即係咪話波斯美女嘅波斯美女嘅眼睛真係可以令你，即係隻眼神就已經可以將你殺人啦！殺人嘅眼神就係呢啲小朋友啲咁靚，好因為佢哋嘅眼好深啊，佢哋嘅雙眼皮同埋佢哋嘅眼珠咧，有少少透人嘅心靈嘅感覺 啊！ 好可愛嘅小朋友，得意好 cute 啊！好，我哋睇睇下一張相先。好， 冇啊！依個就係 Down with USA， 有清楚啦，反美啊， 係啦，因為佢哋即係依個其實都係喺嗰個美國駐伊朗領事館牆外面影嘅，咁嗰度有好多唔同嘅 graffiti， 都係一啲反美 嘅標語啊， 嘅係啦咁樣，咁啊連續幾張都係嘅。係啦，即係佢哋將美國嘅自由神像整成骷髏骨頭啊，咁樣即係以示佢哋嗰個反美嘅情緒。咁早排其實早上一兩個禮拜咧，佢哋有一個反美嘅示威嘅，咁我就即係 cap 低啦，就 send 俾我喺伊朗識嘅朋友，跟住佢哋就話覺得係好 shameful 啊，即係反而話覺得其實佢哋唔係咁諗啊，佢哋唔係真係討厭美國人啊咁樣。依個都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嘅，即係我喺唔同嘅喺伊朗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同佢哋討論過你哋係咪真係好討厭美國人啊？你哋點睇美國啊？咁樣咁即唔同人有唔同嘅講法咯。但大部分都其實唔係話討厭美國人，佢哋係唔中意嗰個政權，即係美國政府點樣依幾廿年嚟點樣對佢哋？ 對伊朗將佢哋隔離啊，將佢孤立啊，或者做好多嘅政治打壓啦、經濟打壓咁樣。所以你見到我諗正正反映翻呢啲就係我諗出邊個圍牆上邊啲 graffiti， 見到嗰個自由神像嘅女神變咗骷髏骨頭啊。但係依個都係好正正反映到佢哋即係嗰種情義結嘅。好，我哋攞落下一張相先。喂、哎，依個就我哋平時開嘅香口膠牌子喎。 係啦，我依度覺得點解得意咧？就係右上角嗰度寫住 Not for sale in the USA。咁就依個係一個反美嘅象徵咧。我真係都有記者嘅精神，咁就問一下請我食。依、這個向後交個司機話點解會咁寫嘅咧？跟住我唔知真定假嚇。根據佢嘅講法咧，就係話我哋啲向後交依個係 made in Iran 嘅。 OK， 咁咧就話我哋係 做呢個咧喺伊朗賣咧係賣得好平嘅。我哋話梗係佢哋就話唔想益美國，係啦，咁所以我哋就唔會賣俾美國咯。咁樣 所以就美國就冇得賣， 係啦，就冇得賣呢個伊朗做嘅香口膠。其實呢個牌子係歐洲牌子， 平時我哋香港都有都見到呢個牌子嘅香口膠， 佢就係喺伊朗做嘅。 佢哋可以咬香口膠喎，都有啲自由。新加坡唔食得香口膠喎 ，OK 嘅佢哋。 OK， 啊咁得意喎，佢哋都有呢啲嘅。得意嘢，好呢度就係條馬路， 係啦，呢、這個公路上面咧就會，我成日都會見到有啲人人嘅肖像咁樣，咁我就即係八卦問下點解間唔中喺啲公路都會見到佢哋呢個咧，通常就係佢哋喺八十年代咧就同隔離伊拉克咧就打咗一場長達差唔多十年嘅戰爭，叫兩伊戰爭。咁呢啲咧通常就係喺兩伊戰爭裡面咧就係即係陣亡咗嘅伊朗人嚟嘅，係啦，咁佢哋就為咗即係悼念佢、紀念佢，咁所以。就會擺佢個樣喺依度咯，咁譬如 犧牲一啲嘅烈士咁樣咯， 係啦係啦， 哇！但好恐怖啲相， 係啊，我就 有啲驚嚇啲相，見到好似行完刑之後嗰個相， 係 係，咁就覺得係 啦，即係我諗香港如果要去悼念就唔會咁樣嘅形式啦，佢哋就會 佢哋都直接了當將相擺喺路邊，等大家憑吊下嘛， 係啦係啦 ，OK， 都了解下當地嘅情況。好，依個就係佢哋嘅 gas station 啦，油站。 係啦，咁我就係想講下香港嘅油，而家香港油價我唔知幾錢，我冇車，咁但係喺嗰度咧就我有問過司機嘅，咁就6000 real 咧就係一 lit， 咁即係圍翻起係一個幾，即係$1到就一 lit 油咯。咁跟住我好似問翻其香港人 揸車嘅人士，係啦，好似超級超級平嘅 十幾倍啊，係貴，即係香港計翻每 lit 嘅話係貴成十幾倍啊。咁所以其實佢哋一 lit。大概$1，其實是跟水是差不多價錢， 所以正正回到因為他們太平汽油，所以他們很多人都有車，而車排放的所謂的二氧化碳是最嚴重影響的城市， 是 的，也因為伊朗都是一個出一個石油一個的重大國家，他們的命脈來的、所以他們的汽油是便宜到好像水水一樣， 便宜過水， 他說 energy and clean air， 真的說都挺搞笑的，有 clean air 在伊朗有這樣東西的，這個要適應，他們的油是非常非常好，我哋攞落下張相先。哦，終於見到啲當地人啦，見到你啦又。 依個係我到步嘅頭嗰第一日嚟嘅，應該。咁我就係喺 Tehran， 即係德克蘭嗰個市集嗰度行逛。咁其實我喺食完飯之前咧，已經係有個叔叔請咗我飲茶，跟住我行經過咧，依個叔叔又話請我飲茶。係啦，咁其實佢哋 飲杯咩咧？個杯 係其實就係普通嘅紅茶啦。咁啊就會加一啲蜜糖，咁你攪溶佢。佢哋中意飲。甜茶嘅，佢哋飲茶嘅方法，如果係舊式嘅話咧，就會將粒白糖、白砂糖咧擺喺個口度含住，係大家可以想象有幾甜。跟住咧，跟住就一路咁樣飲咯。咁你一路嗰個啲茶經過嗰個嘴嘅時候，咁啲糖就會同啲茶結合，咁就變咗甜嘅茶啦。 咁都得嘅，同我哋啲奶茶調翻轉。我哋如果你奶茶將嗰盒嗰啲糖擺喺個嘴先落個奶茶，都一樣啫。佢哋就一定要將嗰個糖嗰、那個。放在嘴裡面先 含住， 含住等個茶嗰個嘅即係衝擊落去個糖裏邊，真係糖好鬼甜噶咯喎！ 係啊，咁所以要快啲飲咯。如果唔係 叫做香港叫 dab 糖啊 ，dab 糖係 dab 住粒糖 ，dab 住粒糖哦！依個伊朗飲茶方法，記住。咁你係每次都要 dab 糖咯喎？ 係啊 ，dab 到嗰個上顎都有啲損損地，因為成日 dab 啊嘛。係啊，哎呀，依個就係飲食文化。嗱，我哋唔緊要，因為今日我雖然話一個鐘頭，但我知道咧，阿 Lulu 仲有好多啲相，我哋想咁啊 offer 咗。希望能夠多起碼15分鐘啦，因為我覺得都好值得講多啲伊朗一啲嘅生活嘅點滴啦。所以而家雖然時間差唔多夠，我哋未完嘅，大家冇行開住。好，我繼續睇一睇張相嚇。 好，依個就係即係當地咧，就會有好多人揾你影相。係 咯，你成為景點喎、啊， 其實唔識嘅，即係影完相跟住就拜拜咁樣。 我諗佢哋好似話齋，伊朗同中國嘅關係幾好咧，因為佢哋睇我哋東方人，我諗佢哋都係知道我哋係中國人啦，咁佢哋可能對我哋都比較友善啲。會唔會、 我又冇佢，我覺得佢哋普遍嚟到講都係非常之友善。即係我因為我冇上網嘅，所以我出到街咧都係要不停咁樣問路，用一啲好。僅餘的波斯文，即係 thank you 啊，多謝啊，拜拜咁樣嗰啲，咁佢哋係。 即非常之願意去幫你啊，係啊，即係即直頭會帶你去埋嗰個地方啦。我甚至乎係人生路不熟咁樣咧，佢哋話不如你喺我屋企度住啦。我最後一晚係去咗，即我臨走之前係、住咗去一個一家人嘅屋企嗰度咯。 我想問依度係咪上唔到網㗎？佢哋個內聯網上到嘅，即係上 Facebook check in 啊，或者我哋想一路行想揾地方，我哋可唔可以做個 Google 好像是不得 ，Facebook 都不得嘅。 咁如果譬如我想找地方，就是我哋可以用呢個嘅 Google Search 啊，或者 Google Map 啊， 翻牆。大家要呢、這個其中都係一個 伊朗要翻牆。 係啦，同中國一樣，你要裝定 VPN。 VPN 先至可以翻到嘅。 係啦係啦，咁你裝咗 VPN， 咁就可以喺嗰度上網啦。 好緊要啊！ 係啊，最好就係一個付費版嘅，為咗即係一個收費版嘅 VPN， 咁就會速度會穩陣啲咯。 嗯， 係啦。 Oh, OK， 我知道，當地人都很友善，很 nice。 總之見到 Lulu 在市面上一遊，一路行嚟行去都捉住同你影張相嘅。好，我哋望一望下一張相先。 嗯、 哇，呢、這 個呢、這個係佢哋當地其中一個重要嘅名物咧。除咗石油之外咧，就係、呢個叫做 naan 嘅包，即係呢啲咁 naan 嘅麵包。 係啦，佢哋呢種包就係、其實有少少似係咪印度嗰啲麵包咁， 油酥餅或者之類薄薄嘅嗰啲 pastry 咁樣嘅。 係啦嘅包。其實冇乜味嘅，咁但係咧，佢哋好中意就會揀唔同嘅，譬如包飯啊、包肉啊攞嚟，即係總之每一餐咧，早午晚咧，佢哋都要攞嚟包唔同嘅嘢食， 好似包唔同，總之肉啊、菜啊，乜都要包，跟住就揀一啲 sauce 咁樣嘅。 係啦係啦， 知道呢個你必食，你日都食㗎啦，係咪啊？ 日日都食， 係咪好乾啊？ 因為係我嘅 comfort food 嚟， 即係唯一入食得落比較 OK 入得口嘅嘢。 因為嗰度有好多我睇落去，佢哋好多時候已經變咗一撇嘢，我唔知佢哋係啲咩嚟嘅。我喺嗰度係成日都。中伏的吃東西的時候都那我就知道這個 naan 這種包是一定不會中伏，那我就會吃多一些抗食， 抗食，因為這個就安全一點的系數高一點，所以都吃的 是啦，那就是他們、這個就是都可以一個小故事的、就是因為我在那裡就遇到一些很多奇怪的食物，那我呢就跟他們即我吃了一小口一個奇怪的食物、我就吃個氣味太勁啊！我就去問依兩個女仔話啊，其實我只係食咗一啖，會仲好乾淨，因為個味道太 strong 啦、即如果你哋唔介意，不如你哋食啦咁樣。跟住佢哋兩個就邀請我啊，咁不如你同我哋一起食飯啦。咁、我哋可以食下我哋食嗰啲嘢啊嘛。 呢度餐廳嚟㗎，呢度 係係間好波斯風情嘅， 好中意佢啲 sofa， 佢啲 sofa 好靚。 係啊，咁我之後仲同佢哋成為咗朋友，咁、大家玩咗一日咯。其實佢哋都係另外一個 town 過嚟 嘅， 呢、這個叫 Kashan。 年輕女性，大家容易啲可以交到朋友咁樣嘅。 係啊係啊， 食啲乜鬼咧？即係呢度有乜東東啦，有菜有。啲一結結嘢， 有一個咧，啊依度我唔係好識得點樣去形容。有一個咧，其中一個係佢哋名菜叫 dish 啦，dish， 咁就係撈一啲羊肉啊，撈撈，總之好多嘢成日都要撈埋一齊。係啦，咁樣有一個咧就比較我食得落就係雞配飯，我知道 有啲 chicken 啊， 係啦，即係知道係 啲咩物料啦，唔係一啲全部，佢好多時都係一撇嘢，一撇裏邊唔知乜嘢。 可能我比較揀樣雜，即係食唔慣呢個。 冇辦法，但係點都去到當地都要食下佢哋嘅食。菜都要試一試嘅， 係 我中意你食住時候坐喺啲咁波斯 feel 嘅地方， 係啊係啊， 好有異國風情啊！ 係啊， 我哋望一望下一張相先，就同嗰兩女仔啦，就可以去當地 玩 下， 係啊，玩咗一日。 哦，佢哋都有咩著？誒，嗰個女仔啲紅色嘅喎，條圍巾有少少，唔係全黑 嘅 喎， 黑色嘅。佢哋兩個係已經讀到 master 嘅啦。 哦，好高學歷嘅女士喎， 好高學歷，佢哋讀 physics 嘅。 哦，又係啲即係數理化，即係超級叻嘅女士。 好勁啊！佢哋係啊。但其實我哋溝通都有啲啊，依個可以講下，就係我回程嘅時候咧，就由 Shiraz 即係最南邊啦，就翻去 Tehran 翻香港嘅嗰程火車，咁就搭咗我14-15 hours嘅都。但係我喺依度咧就遇到一家幾口係女仔嚟嘅，咁樣我就係去咗佢哋屋企嗰度住咯，係啦，咁嗰間。 燈籠入室的 但是那裡他們、其實很有趣的，我去到那時候全部都是女人，因為他們去參加一個宗教儀式，就是要去他們的親戚家參加一個 一個宗教儀式咁樣啦。咁所以就全部都係女人，因為佢哋啊，依、這個講可以講下男女嗰樣嘢，佢哋分得好開嘅，即係無論係去朝拜又好，好多樣嘢咧，譬如翻學都只有女校同埋男校、嗯，你去到大學同一間 lecture room 咧，都係要分開男仔坐同埋女仔坐，去到大學都係咁樣。咁、嗯、所以佢哋連喺宗教儀式咧都係女還女，男還男咁樣嘅。咁咁好彩，我因為我係坐女性車廂，咁所以就同佢哋認識咗。 咁咪唔錯喎，那個車廂感覺都似有個 sofa， 有 cushion， 係 望出嚟都幾 leisure。 都幾舒服 的，係啊！望落去都幾靚，十幾個鐘頭都唔係大佬，似國內嗰啲硬卧啲大佬， 佢係軟卧啊！但係因為依個係我俾錢，即係依個係比較貴啲嘅， 靚啲嘅，係靚啲嘅，相對就舒適少少，同埋安全啦，最緊要個女仔 係啦。 OK， 哇，好多美女啊！依個就係我喺嗰度識嘅，即係我喺嗰個火車旅程識嘅幾個人。咁佢啊，依個就係佢屋企嘅其他成員，即係佢哋係好多都係一大。家族咧， 佢哋大家庭啊嘛，同埋終於見到啲唔使笠住曬個身啊！見到佢哋即係好似我哋咁樣著翻即係西服咁樣，見到好外國啊！ 其實比較少有佢哋要係喺室內啦，佢哋係因為佢哋 family 啊嘛，大家都係。家庭的人咧，咁就可以除低嗰、那個 嗰、哦那個嘅。 其實一般嚟到講，出到去佢哋都要笠翻嘅。 所以終於你見到佢哋嘅成件衫，其實你話齋真係裏邊可能著到其實同我哋一樣，只不過係笠咗一個嘅頭紗或者件外套嘅啫。其實大家著嘅衫衣著都係著牛仔褲啊，同埋有兩個小男孩好可愛咁樣。係 啊係啊，我依 個 真係開心同 佢 哋一 齊。咁我哋環境都算唔錯嘅喎，一家庭。 係啊，可以 show 俾你哋睇下佢哋屋企有幾靚。 哇！有冇搞錯啊？呢啲係石油大坑嚟嘅。 真的因為我就不是住在這間屋子，因為這個是他親戚，他們要出席宗教儀式的那間屋子、嗯、是大到 你走運了，你認識的王子回來嘛， 我進去的廁所即我去幾次廁所都是去不同的廁所，去了三個廁所，你可想而知他家有多大， 是迷路 因為他要帶領你去客即是客人的廁所， 太過分了， 是 真的 真的超靚。因為我有問過他們是同即嗰個屋主是做石油公司的、 嗯、 是啦，同中國是有生意來往的。 哦，怪之啦，啲生活完全是呢個富豪級享受。你見到佢哋嘅 design 啦，佢哋嘅 carpet 啦，佢哋嘅地氈啦，佢哋嘅水晶燈啦，每樣嘢，我諗真係呢啲真係你可以去到感受佢哋嘅富貴的家庭。 佢可以睇到個貧富差距， 係啊，差距嘅多。你睇呢啲家庭定成係靚到即係。 是啊， 你會是迷宮一樣，你會迷路， 是會少少迷路。我只是去廁所都去了三個不同。 這是一個奇遇喎、啊、Lulu 這個、 啊啊、 我們還沒想看看看下張照 看看我有沒有亂這麼拍啊，因為始終、啊 是啊、這些女士她們穿得很漂亮、 啊、是、啊、她們因為就去一個宗教的儀式、嗯、那就會盛裝打扮一點， 不需要穿那件傳統的宗教服了，可以 沒有，是啊是 啊， 是啊、欸、你拿著一扎花、 哦、其實是 給個屋主的，我拿了來拍的、哦、是啊 那幾位女士都很漂亮，輪廓都很漂亮、 嗯、 可能她都是一個家庭 family members 的，都是 是啦是啦，她們都是、即 cousin 這樣、 嗯、是的，知道好生活都 是 的， 她們會 對我其實都只不過剛剛認識了24個小時、嗯、她們已經當我好像家人這樣，是的，所以都會遇 你很好 friendly 啊，所以反映到其實伊朗的女性其實都很想去接觸多些其他人不同國家人、嗯、可能你這麼短時間跟她相遇，她都直邀請到去她家裡參加她們這些活動，還有即跟你就係好友善啊！ 係啊係啊，同埋佢哋好中意會問你覺得伊朗點啊？你覺得伊朗人點啊？咁我當然都會好正面咁樣講、嗯。其實我真係遇到 99.9% 人都係好 nice， 同埋係好希望可以幫到你嘅，即係任何形式方面，譬如帶你路啊，甚至乎有我試過坐順風車翻酒店都試過，係、嗯、啊。咁佢哋就會好開心咯，聽到佢哋即係聽到人哋讚。 其實正正佢需要啲人其他外界人嘅認同，唔好成日俾人覺得 label 咗佢係邪惡族心國。 因為他知道外界是怎樣看他們，所以他們就更加不想被人覺得是這樣的、 啊這樣啊、真的 很值得我們、啊、看看下一張照片，這就是他們的城市、啊、City 了吧， 是啊是啊，其實這個我是本身是想拍下他們過馬路是有多驚險的， 其實同我都在北京覺得過馬路、啊、我都在伊朗來說沒問題，總之你夠膽過去就可以了、啊、跟著人潮過啦， 是啊是啊， 佢哋咧人同埋車之間嗰個距離咧係近到好似人與人之間嘅距離咁，即係我一到步嗰陣時係好驚， 唔知點過馬路。 其實我已經睇咗書，係知道伊朗嘅交通係比較 睇咗書同你現場落到現場就係兩回事。你咁近嘅車，你面前經過嘅係咪？我諗紅綠燈都冇乜用㗎啦， 冇乜用 嘅，啲人都唔會睇燈。 最緊要係你要留神啲車喺邊度嚟，同埋你要計算車同你之間嗰個駛到嚟嗰個距離有幾遠啊？你究竟預有幾多少秒時間可以衝到 過去？哎，這個就是你的 video 啦。 係啊， 哦，好冇啊！其實即係同喺北京即係過去依個王府大街，啊，基本上都係咁噶啦。你啲紅綠燈都係冇用噶啦。 係 啊， 你見啲人都見到，咪大家知道個車個嚟到咪，大家就點樣過馬路？大家都好神偷自如啊！ 係啊， 後屘車都識就嚟啊！啲車 我後屘就會跟啲當地人行咯。 哦， 係啦，佢哋點行我就跟佢行。 好， 生存之道嚟， 生存之道嚟嘅。呢個小貼士，記住喺伊朗睇紅綠燈係冇用嘅，你咪永遠都企喺嗰度，你都過唔到馬路。 係下世都過唔到。 跟翻本地人咁嘅過馬路嘅方式咧，咁就可以過到去啦。好，好似都有啲 video 嘅，係咪？誒，呢個有啲嘢食喎。 係啊，這個有個小故事嘅。點解我會同咗一個小朋友係即係二人世界撐台嘅？咁啊好得意嘅。我呢個喺 Isfahan 一個市集嗰度，咁啊即係我就喺度行逛啦，就撞翻一個之前嗰一日識嘅一個市集。嘅一個職員，咁佢就帶咗佢個仔嚟行逛，跟住佢就話啊，不如你同啊，即係佢就同個仔話同姐姐一起去食飯啦， 就交咗仔交俾你啦， 就真係將個仔就咁抌俾我，跟住就佢話因為要學英文，係啦，佢就話希望可以同我練英文，咁佢就應該讀緊。中一咁樣嘅，咁就即係基本溝通，即係譬如啊，誒指住張台啦 ，What is this 咁樣，即係 This is table 咁樣。 好想去學好英語，同外界溝通， 好似補習老師咁樣。 都做埋大姐姐啦， 係啦，咁就同佢食咗一餐。 呢啲就頭先你講嗰啲麵包啊，仲有邊個碟嘢啊？ 係啦，依個就其實。是我的 comfort food 嚟嘅，即系饭啦、鸡肉啦，即系其实都系少少 kebab 咁样。 最紧要啲嘢包住去食噶嘛。 包系啦，包住嚿鸡咁样，跟住系啦，呢个就比较容易入口嘅，系啦， 即系比较安全系数高嘅。好，我哋睇睇下一张相先。 哦，依个系其实喺 Persepolis 就系一个波斯波利斯一个古城一个古迹嘅地方。咁但系咧，依两个依对情侣咧就系其实系来自巴斯克地区，即系喺西班牙里面一个仍然都系争取紧独立嘅。其实依个俾人遗忘咗，如果冇留意嘅话， 西班牙唔系我哋而家成日讲嗰个 Catalonia， 系就唔系嗰个加泰罗尼亚嗰度， 系啦， 另一度 系啦，其实系另外北边咧都有个叫 Basque。的地方其實他們都是希望可以爭取獨立，是啦，但是其實但他們的力量當然就少過 Catalonia 很多，但他知道我們，他知道我在香港來，他們都知道即香港和中國之間那個的矛盾，他們都很想知道，究竟香港是怎樣的，甚至乎知道香港有雨傘運動那些，我們談了很多，他們 很有趣啊， 是啊，跟著他們就說其實他一個很有趣的，因為呢去到伊朗的景點呢，人都會他們那個賣飛嗰個人咧，係會捉低你係來自邊度嘅。咁佢哋咧就即係都支持巴獨啦，即係巴斯克獨立。佢哋會話自己係 Basque country 咁樣。咁但係啲人當然係唔會知道喺邊度啦。咁佢哋好無奈咁樣 ，Spain is from Spain 咁樣。 或者即係 Spain， 我哋話 Hong Kong 可能 Hong Kong 邊度？哦 ，China， 我哋 China 逼住我哋講，其實好唔想講 China， 會咁 Hong Kong， 會 Hong Kong， 哦 China， 哦 China， China， 好似有少少惺惺相惜嘅感覺。 我哋都遇同一個困境啊。 係 係，攞下張相先。好 哦，冇啊，都系即系呢个就比较即系好似一个联合国咁样，呢个就系伊朗人咁啊喺度讲紧即系佢哋话巴斯克独立嘅一啲问题啊，咁有个印尼嘅女人，咁佢就比较熟悉香港嘅情况，系啦，因为嗰、那个伊朗人就话Hong Kong is China 啦，咁样即系佢哋跟住印尼嗰个女人咧，因为佢系研究政治嘅，佢就 no is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系啦， 佢话系 啦，咁样即系 几好啊，即系香港 issue 即系去到国际层面， 系啦，咁啊大家好似。但其實大家是不識的、 哦、 大家就 討論緊呢個國際形勢， 係啦，就用咗、我諗用15分鐘，大家好深入咁喺度討論，即係究竟獨立唔獨立啊等等嗰樣嘢。 幾好喎、啊！喺伊朗裏面講呢啲嘢，即係諗唔到唔係講伊朗，係講其他自己國家嘅獨立問題。 係啊， 好 OK， 咁一個幾好嘅經歷同埋幾好嘅機會，同唔同國家嘅人大家個交流啊嘛。其實喺旅行正正我覺得最過癮就係做呢啲嘢啫。係 啊， 係 啊， 好，我哋望一望先，仲有冇相先？啊！你最喜歡的烏蠅啊！ 這個就是我在沙漠裡面吃早餐、 咁點解會有咁多烏蠅？因為嗰度係沙漠嚟嘅，係啦。咁我就見到有咁多早餐，咁多烏蠅嬲住我嘅早餐就影下啦。 呢個係個酒店定係邊度嚟嘅？ 其實呢度係沙漠裡面嘅其中一個 kind of 酒店啦。其實都係一個俾你簡單住宿嘅地方嚟嘅。 但係食唔曬嗰啲嘅食物就擺喺度，咁因為沙漠就好多烏蠅，於是就成為佢哋嘅食物啦。 係啊係啊，即係你依個要習慣嘅。係， 即係但係如果真係有烏蠅嬲過你，敢唔敢再食翻？ 我係敢食嘅，我係一路食緊嘅。 你同啲烏蠅爭食，即係佢又食時，你又食。 你唔好食到個烏蠅就得。其實我嗰陣時係對面同我坐緊一個係一個荷蘭人， 食咗你都唔知 道。佢行開咗，係啊，大家都好似當冇事咁樣咯。 係，如果你要生存嘅，你都要食㗎啦，係啦。 係啦，我就當眼不見為淨。 係啦， 匿埋眼就食落去啦。 因為你嗰啲黑色燒焦嘅同烏蠅差唔多，有時真係唔覺意即係食咗落去㗎嘛。 我慢慢遞入口，跟住啲烏蠅就會飛走。 啲烏蠅飛走先，即係求生本能啊！即係有時見到俾啲嘢嬲過，你都要冇辦法，都要繼續食。好，依、這個就係佢哋嘅早餐。哦，見到嗰啲喺度做咩咧？喺度氹氹轉。 依個係佢哋以前咧男人，因為佢哋夜伊朗咧係唔可以飲酒嘅 ，suppose 即係法例上係唔可以飲酒啊，亦都唔會有咩 pub 啊、club 啊嗰啲嘢。咁夜晚男人嘅精力點樣宣泄咧？咁佢哋就會去做運動。咁依個咧就係由一個儲水庫改造而成嘅一個運動場咁樣。咁但係我去依一個咧就已經係比較touristic 啲噶啦，就係即係 show 俾啲遊客睇以前啲人做運動係點樣啦、 啊。碌咩咧？請問 係啦，我都唔係好知道，因為佢哋冇解説嘅。咁我就，但係裡面有啲音樂咁樣就好，都幾得意。 樂器嚟嘅，唔係求生健體嘅。 佢哋喺度做緊運動，但係裡面咧係有人唱歌噶， 哦， 打住拍子咁樣。 我真係想知道依兩碌係，即係分重量嘅喎。 係啊係啊， 但係佢有啲聲音出嚟嘅，一路喺度喐嘅時候。 冇 嘅 冇嘅，係啦，但係裡面背後就有人唱歌。 哦，唱歌咁 live band 嚟嘅。 哦 ，live band 咁跟住就攞住嗰兩個帽，嗰兩碌嘢喺度喺個膊頭度揈啊揈啊揈啊，就諗緊係咩嚟嘅，搞咩咧？ 好中東風情嘅。 哦 ，OK， 但係好 colourful 嘅地方。 係啊係啊， 好靚啊都。 其實佢呢個係儲水庫嚟嘅， 儲水庫嚟嘅。嗯嗯。哇！依、這個都好難得，依啲我真係未見過，依啲當地人嘅嗰啲運動。好，坐住車啦，去邊處啊？依、這 個係我去由 Tehran 去 Kashan， 即係去另外一個三小時車程嘅城市。其實如果有聲嘅話咧，就會聽到佢哋係點樣入啲遊客，佢就會不停係咁嗌嗰個目的地 Kashan Kashan 咁樣，跟住就睇下沿途有冇人上車咁樣咯。就同香港唔同啦，即係香港你就網上 book 飛。定時定候你就上車啦。 即係男士就不到錢喺度喺度，即係拉緊客咁啊。 係啦係啦，咁樣啦。如果有聲就會聽到佢不斷喺度嗌， 啲觀眾會聽到嗰、那個其實佢不斷用個波斯話就叫，可能唔知幾多錢啊，去邊度啊，快啲上車啊。係 啦 係 啦， 跟住見到啲女士就慢慢就喺度啊上車，喺度拉緊客，好忙碌啊依、這個。咁你就坐咗喺度， 係啦，就坐咗喺頭排， 影下嗰個過程啦咁啊。 係啊係啊。 啊，好忙喎、啊！個車要好慢喎、啊， 兜客佢哋， 因為佢要龜速咁樣先可以兜到客啊。 係啊，所以係唔準時嘅佢哋。 哦 ，OK，、我哋唔得 video 係咪睇曬啦？我哋好咁啊，其實嗱，我哋都睇咗好多個相。我哋不如嗱，差唔多時間總結一下啦。咁啊，真係有個十幾日時間，由香港一個我哋嘅地方去到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同之前我諗都聽過好多關於伊朗啲唔好嘅嘢，即係神秘面紗。咁但係睇完之後，發覺唔係話真係你講咗另一面嘅伊朗俾我哋認識喎。 我要 promote 一下伊朗，其實真係唔係。但因為是外國傳媒是的確抹黑得很重要的、我覺得是即你如果你撇開即政治形勢、那些其實當地人都要生活的嘛，而他們其實是真的一個很友善的國家的，因為、也都有宗教原因的，因為他們是覺得、客人呢是 gifts from God 的、即是神派給你的禮物，所以他們對客人是很好、即所有有朋自遠方來其實都是他們即跟中國人都差不多，啲會好善待啲客人咁樣，係啊。 所以正值今次之旅，能夠希望能夠唔好平反嘅，希望能夠即係將伊朗嘅另一面，因為我哋可能平時我打伊朗嘅字出嚟，全部都係啲打仗啊、唔好嘅新聞啊。咁其實正正我哋比較即係少留意佢嘅民生裏邊嘅人，佢哋嘅素質啦。咁我諗值得真係開咗眼界，即係可能跟住 Lulu 今次一個比較最新嘅資訊啦，見到而家嘅伊朗最新一面咧，其實比我想象中，其實唔係喎，原來佢哋都有 open 又好 款待你啊，好熱情嗰啲女士見到你啊，捉住同你影相啊，同埋亦都知道啊，原來整容啊喺伊朗嚟講，原來唔係一個禁忌嚟嘅，都俾你睇到我係整容啊，同埋見到女士佢哋都有機會接受一個佢哋嘅教育啦，嚇咁、我諗其實真係讓我哋知道旅行冇將自己嘅框掛框咗喺依度，我就唔會去噶啦，或者我直接唔想知道，咁我諗我就希望能夠。介紹多啲喺世界上邊啲好文化風俗同我哋完全唔同嘅地方，但係亦都值得我哋去探討嘅、最尾有冇特別嘅説話可以講？伊朗今次最尾概括，咁除咗呢個旅行記者做一個最短嘅 summary， 覺得今次之旅有乜嘢令你覺得再想去嘅，或者乜嘢最深刻嘅？ 最深刻其實真係同 BBC 或者 CNN 講嗰啲即係戰火連綿嘅片段係我一秒都見唔到，其實你只要離開咗一啲邊境爭議嘅地方，其實係好安全嘅，即係 even 喺咩搶嘢啊嗰啲都冇嘅。 咁治安嗰啲點咧？你喺伊朗 好好，我有 check 過好多，因為好多人都有話喂伊朗係咪好危險啊嗰啲，我都有 check 過。其實佢哋即係一啲搶劫啊等等嗰啲嘢係一啲都唔多嘅，係啊，所以我會覺得係好安全 ，even 係安全過歐洲嘅某啲地方，係 意大利啊、西班牙啲扒手啊女仔。 犀利係啊！但係嗰度我係直頭將個銀包就咁撇喺後面，我係完全唔驚嘅。係啊， 你住嘅地方點咧？你係住酒店定係住民宿？ 我今次就我會對自己好啲，我就住酒店嘅，住 single room， 咁就價錢都係百零蚊、200蚊留下都 OK 嘅，即係對翻港紙嘅話。而且佢哋因為我想住一啲 traditional 嘅酒店，所以就有啲波斯風情嗰啲係啦，咁我都都幾靚嘅，係啦係啦。咁但係係踎似嘅， 冇我哋坐喺度個馬桶嘅，要踎嘅。 如果去一啲高檔少少嘅地方，都會有得坐嘅，係啦。咁但係最好就自備廁紙 啊、衞生一啲用品，自己嘅大備啦。可能係，可能大家都有啲唔同。好，我諗我哋時間就差唔多 over 咗都好多，但係其實都好值得。今次真係好少。即係我喺我同濟裏邊，我想問啲人講中東咧，其實真係唔多。咁我就見到正正因為你去完伊朗，你都 唔係， 我都好想知多啲係人物風貌多啲啦。Instead of 講政治分析，因為政治分析就可能未必係我哋節目嗰個嘅重點。但係正正可能用你嘅第一身嘅感覺去接觸翻伊朗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佢真係真係一個。邪惡族心國咧，咁我覺得就一個問號啦。但係我覺得依個面紗就輕輕將佢拎開咗啦，知多啲佢另一面啦。咁希望我哋下星期或者我會喺台灣啦，亦都希望能夠介紹多啲。其實我哋以往對一啲事情都有啲嘅特定嘅觀感，但係其實我哋打開我哋心靈咧，我哋發覺原來世界那麼大，仲有好多好好玩、好好去、值得去 explore 嘅地方嘅。好，今集嘅時間就夠曬啦。咁啊，多謝 Lulu 做我哋今日嘉賓。我哋下星期喺台灣再見，拜拜。8点，孖宝游世界。